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本市天气晴朗，光照充足，气温上升较快，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，体感偏热，午后南风比较明显，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，只是紫外线照射较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阵4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见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28到25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董文炳放了玉溪铁木儿和三哥，贺仁杰慌忙报知真金，真金皱了一下眉说，这么一弄，三哥会更嚣张。运河和司天台的支用都给他们了吧？贺仁杰说，给了，一文不少。真金说，好，走，咱们到郊外遛遛马去，今儿个我心里痛快了许多。来到东郊一片小树林前，真金勒住了马，眼前是一座坟，这正是王柱的坟。二人跳下马，来到孤坟前，静静地站着。真金问，王柱的儿子朝伦怎么样？贺仁杰说，哦，还在宿卫军当百夫长呢。真金说，任朝伦为宿卫军副千户长，就留在你身边吧。三哥回到府中，咬牙切齿地说，这口恶气我非出不可，不出这口恶气我还当什么丞相？叶里摇头道，丞相，在下以为不可硬来呀，皇上对玉溪铁木儿的恩宠那是非同一般，您也知道，那玉溪铁木儿是太祖朝的四郡之一，开国勋臣博尔术之后，玉溪铁木儿到阿合马，除合理霍孙、诸卢世荣，稳坐御史大夫位10几年，丞相不可硬撞，以和为贵呀。三哥摇头道，你是个学子，你根本不知道朝中大臣的性格，一旦伤了他的心，他就记恨不忘，伺机就咬你一口，而且会口口咬你的致命之处。你想和他表面上会恭恭敬敬，那背里霍霍磨刀啊。我可不能学卢世荣，他等着让人宰，我要来个鱼死网破，也不枉了当这一回丞相。叶里闻听皱眉说，丞相，在下以为生杀予夺大权都在皇上那儿，丞相不要再直接惹玉溪铁木儿他们， 丞相依然在皇上那儿多做文章，不要太急，慢慢来，这有皇上在，他们是不会把您怎么样的。三哥说，叶大人，你也不看看皇上现在都多大岁数了啊？叶里闻听就是一惊，把右手食指放在嘴前说，嘘嘘，丞相不可轻言，不可轻言呐。大运河第一批漕运粮食到大都了，这可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。贺仁杰报知真金，真金大喜，慌忙去报知傅函，一起去看。此时忽必烈正在皇宫院内独自一个人慢慢踱步。真金对忽必烈说，大运河第一批漕运粮食到大都了。忽必烈听罢大喜，说好啊，哎，这些日子烦心事儿一个接着一个，唯独这一件事让我高兴，走看看去。忽必烈坐在四马车上，郭守敬坐在身边，贺仁杰骑马相随。忽必烈问守敬，天旱不下雨时，运河会不会干呢？郭守敬答道，不会，因为运河吸收了很多河流的水，只要有一条主河不干涸，运河就会有水行船。忽必烈又问，那从浙江到大都最快时要多少日子能到？郭守敬说，十天能到。忽必烈大喜，赞道，好啊，真是快呀。大都东门外漕运码头旁，忽必烈站在马车上看着漕运工从船上卸粮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御史台府衙内，玉溪铁木耳拍着厚厚的奏本对陈天祥说，你是真能写呀。嗯，我一年都写不了几个奏本，皇上还烦我絮絮叨叨，不让他耳根子清净。你这么多奏本呈上去，那皇上什么时候能看完呢？你呀，写文章都写成书呆子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把这一大堆精炼成一个奏本，把那些什么华丽不实的字句都删掉，把那些无关痛痒的批评也都砍了，只留干货，就像杀了牛一样，扒皮剔肉，只留下骨头，大汉一看就看明白了这骨头是黑是白，听明白没有？陈天祥说，大人，我们是言官，不给皇上陈说厉害那怎么能行呢？那到时候皇上说我们不认真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玉溪铁木耳极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哎呦呦呦呦，有我呢啊，你快走吧快走吧。陈天祥回去反思了一天，还是没有理出什么个头绪来，他又来到了御史台府衙。玉溪铁木耳正坐在书案后，拿着笔批阅奏章，见陈天祥两手空空走进来，仔细瞅着他问，啊，什么也没带？陈天祥无奈地说，大人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就在这儿当着大人的面写吧，您说行了那我就收笔。忽必烈回到皇宫，三哥求见。忽必烈有些不悦地看着三哥呈上的奏章，三哥说，皇上，臣知罪，没有经过皇上批准就要查核御史台。忽必烈瞪了他一眼说，你知罪还要上奏本，还要勾考御史台，连中书省你都列上了。说罢把奏章掷在地上，起身拂袖而去。三哥愣了一下，俯身拾起奏本往外走。 三哥满脸沮丧地回到府中，对叶里说：我给皇上呈奏章，要勾考御史台中书省的岁支。皇上把我的奏本直接扔地上了。叶里闻听惊道：丞相，你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呢？你这样硬碰硬会坏了你的大事。有道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丞相暂时藏藏锋芒难道不可以吗？三哥摇头叹息道：自入中书省以来，殚精竭虑，日夜奔忙，没想到受小人诟病，皇上冷落呀。夜里劝道：丞相，皇上治你的奏本证明他并没有冷落你，只是他们给皇上的压力也很大，皇上是为难罢了。丞相可以以静制动，看一段再说。真金为了贺仁杰兵败被贬一事向忽必烈求情，忽必烈听罢若有所思地说：贺仁杰是我去大理的途中收留的，他父亲是当地富人，现今有功。贺仁杰颇有才华，也立过功，但是变得心气浮躁，在辽东一夜之间损失10000多兵马。真金说：傅寒，那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呢。忽必烈斜了一眼真金说：对，还有纳沙布花，我也削夺了纳沙布花200户事宜，先等等吧。另外，你妹妹要远嫁西域之时，你考虑一下，选一个可靠之人护送。三哥府内，前几日来的西方商人拜见，商人问：丞相，我要的货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三哥说： 每船再加5000两白银，如何？ 商人闻听大惊道：丞相，那我们还做什么买卖？干脆把钱都送给丞相算了。三哥冷冷地说：哼，你以为我不会算呢？我已经给你算过了，这2船货到你们国家2个月之内出手，你可以净赚白银20000两，你能买一栋古堡颐养天年，你一口吃了个大胖子还不满足啊？你们西方人都那么贪婪吗？啊，还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贪婪？商人说：丞相，你不能这么算账，我旅途遥远，海上走3年才能到岸，一旦遇到大风或海盗，那又该怎么办？三哥冷笑道：哼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还管你这些？啊，难道你让我派兵马护送你回国呀？商人摊手说道：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三哥也挥挥手说：送客，送客。果然不出三哥所料，过了3天，商人又来拜访他。商人说：丞相，每船再减500两白银如何？请丞相高抬贵手啊。三哥说：我明白告诉你，少1文钱你走人，我这2船货出高价的人有的是。商人搓着手，他伸出3个指头又哀求道：丞相，每船再减300两如何？只减300两，300两啊。三哥冷冷地说： 本丞相说过了，一文都不减。商人闻听，腾的站起，走到门口，又慢慢回过身来，咬咬牙说：“丞相，你给我发货吧，我自认倒霉了。”赵良弼在江浙行省任上病故了。消息传来，董文炳慌忙报知忽必烈。忽必烈正在院中踱步，听到这个消息停下脚步，愣在那儿，仰天长叹。次日，忽必烈召集群臣商议道：“赵良弼在江浙行省任上病故了，他的江浙行省新军督军职位空缺，还需再派一个合适的人选，请各位意来。”伯彦说：“臣以为可以让张文谦在江浙行省中选任一个得力之人任督军。”安童说：“元帅说的极是，就近选任一个熟悉水军的人即可。”董文炳说：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喜沉稳练达，又懂水军，可以担此重任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东征日本是我一大夙愿，必须选能臣良将去征讨，张喜这个人可以胜任吗？伯彦，你说说这个人怎么样？”伯彦说：“皇上，我并不熟悉这个人，皇上可以问张文谦。”董文炳说：“我了解他，皇上如果不放心，可以派人征求张文谦的意见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安丞相派人去江浙了解张喜，如果堪当此任，把他带到大都来，我要跟他谈谈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御史台府衙内，玉溪铁木尔坐在书桌后面，看着陈天祥的奏章。陈天祥站在一侧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。玉溪铁木尔看毕，皱眉说：“这哪儿像弹劾贪官的奏章啊？我发现啊，你们一趴在书桌上，这邪瘾就上来了，就跟那小孩子骑马一样，勒都勒不住。来来来来，我给你出个招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写长文章了。”玉溪铁木尔说着站起来，绕过书桌来到陈天祥的跟前，猫下腰说：“你来，在我背上写。”陈天祥大惊道：“哦，大人，这下官不敢。”玉溪铁木尔厉声说：“你还不快写，我这个老腰可弯不了多长时间啊。”陈天祥只好把纸摊在玉溪铁木尔的背上，拿起笔蘸墨写了起来，写的是飞快，须臾汗流了下来，滴在纸上，他也顾不得擦。玉溪铁木尔的脸上也滴着大滴大滴的汗珠。半个时辰过去了，玉溪铁木尔脸上是汗流如洗，弓背站在那儿。陈天祥也是汗流满面，在玉溪铁木尔背上写着奏文。突然，陈天祥说了一句：“哎，好了。”玉溪铁木尔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昏了过去。陈天祥慌忙扶起他大喊道：“哎，来人呐！”两个侍卫进来用水喷脸。玉溪铁木尔醒过来，长长的舒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哎呀，这秀才文长 要人命啊。侍卫把玉溪铁木儿扶卧在长椅子上，垂着他的腰。陈天祥跪在头前念奏文。玉溪铁木儿闭着眼睛听完，自言自语说：老臣腰断，出文章啊。陈天祥高兴地站起来说： 大人，通过了，请签押。 玉溪铁木儿依然趴在那儿签了押。陈天祥在书桌上挥毫，把玉溪铁木儿刚才感叹的两句话写了一副对联：秀才文酸要人命，老臣腰断出文章。陈天祥想了想，又写了横批：人命文章。总管办好了那位西方商人的事宜，回来向桑哥复命。桑哥说： 好，这一次能赚多少？ 总管伸出两个指头说：至少20万两白银。桑哥不满足地说： 要是再冷冷他，还能多赚1万两啊。 总管说： 丞相是真能听啊，在下佩服之至。 大都原野上，忽必烈和马可波罗二人并肩走着。忽必烈问他： 你来我国有多少年了？ 马可波罗说：啊，有13年了。忽必烈关切地问： 想家乡了？我们博尔只金家族内有很多大汗大王们到过你们那儿啊。 马可波罗说：是啊，大皇帝，我听你们史官说过，其实你们的钦察汗国离我们就不远。忽必烈说： 我看过扎马鲁丁的地理志，我知道那里最早是我的大伯汗术赤建立的，后来我的堂兄拔都强盛起来，遗憾的是我没去过那儿。我亲兄宪宗皇帝去过那儿，那是长子军西征之时，我不是长子，所以不让我去啊。 马可波罗说：大皇帝，我回去看看家乡，如果允许，我想还来。你让我在你们国当了官，又让我走了好多地方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还有你的太子，你各地的官员们，我跪下给你磕头。 马可波罗咚地跪在原野上磕起头来。 忽必烈向前扶起他，马可波罗擦着眼泪站起，忽必烈眼睛也湿润了，说： 你不容易，你不图钱也不图官，一待就是13年。你说吧，你走之前想要什么，你拿得动的我都给你。 马可波罗说：大皇帝，我别的不要，我要一艘大船，我要从海上回去。 忽必烈说：哦，好，我在福建正在建造大船，我就给你一艘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